咦，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 Radio 嘅直播节目嘅？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 Radio 嘅频道噶啦。 梗系啦，嗱，订阅完 My 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，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，再选择全部，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，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啦。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 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。仲有一样嘢，千祈唔好唔记得喎。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，交节目月费嚟之前 My Radio 啊嘛。而家除咗经 PayPal 同埋亲自上去普罗之外，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费添。 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、宋景辉、钱建荣、张三。 OK， 咁啊，今晚咧又系我哋即系天天天南嘅。 唔知第几集？ 第2998集。 死鸠咗啦！嗰时我都 系咁啊。今日咁使唔使抌啲种类俾啲仔？ 我惊屈完嗰啲蛹等食鸠晒先啊！未到我啊，大佬。 咁啊，呢一集咧，我哋出街嘅时候咧，应该咧就系 6月14号 啊，咁啊系农历嘅5月5号啊，咁啊都系端阳佳节。 系啦，点解？ 喂，一叫佳节就梗要快乐噶啦。 但系明明啊，喂，又话嗰头又话纪念啊，屈原跳江自尽，佢做错咩？做咗咩错事？大家庆祝佢自杀，庆祝2000年咧？ 嗱，唔知啊，嗱，咁啊，即系据呢个历史史记所讲啊，咁佢啊，即系勸諫呢個楚懷王啊，咁啊楚懷王咁隔離嗰啲奸臣佞臣啊，咁啊唔聽佢噏，咁啊仲貶 Q 咗佢唔知傷嘅地方，咁佢寫一本離騷啦，係嘛？呢本離騷其實老實講，我係個字我都識讀，但係咧我係唔識解嘅成本離騷咁啊，所以就變咗就投即係投呢個汨羅江啊，咁啊自盡，咁啊後人就為咗。即係因為啊，紀念屈原呢啲愛國嘅啊，愛國好似而家好似 唔係愛國， 唔係而家講愛國好 似要加埋愛港先得 㗎。屌嗰時講都唔知喺邊度嚟啦，咁啊，即係講緊講都係講緊秦朝啊，大佬，秦朝先話喺香港據聞啊，咁去到戰國時代， 屌嗰陣時春秋嚟嘅啫， 啊春秋戰國啊，春秋戰國咯，咁香港咁即係邊度嚟？咁所以咧就唔好啦。我嗱呢啲外國嘅士大夫咧，咁啊即係都係不得善終嘅。咁啊即係後人即係為咗紀念嗱呢、這個宣傳相傳係咁啫，即係唔想嗰啲海底裏邊啲河啊啲魚啊就食咗屈原啲嗰個屍體，咁啊抌啲種落去咧就係即係希望咧喂你淨係食啲種好啦，唔好食屈原嗰個屍體。咁啊據聞流傳到而家啊，咁啊就爬龍舟啦，又食粽啦， 即爬龍舟就即係喺江嗰度咧，就係揾佢嘅屍體，同埋咧就不斷咧抌啲食物落去，就等啲魚咧就食呢啲食物啦。 咁啊，所以即係所以變咗咧，呢、這個本來係一個比較凄美啲嘅古仔， 其實就發展到就菜農。 咁啊，後來就唔知點解叫即係端陽變咗佳節，咁佳節啊，而家講快樂噶啦，所以而家呢個時候，如果有人講端午節快樂，其實都啱喎。如果你叫佳節就中秋佳節啊，係嘛？咁我哋都叫中秋。 重陽佳節啦，早清明佳節啦。 屈原話：早知我就唔喺今日死啦。 嗱，咁佢投汨羅江，問汨羅江喺邊度嚟咧？其實我都唔知，即係話是話啊，即係讀書嗰時候幾。嗰時候讀啦，咁啊，佢咁汨羅江喺邊？我唔清楚。 湖南定湖北 啊？應該係湖南啦，湘個地方嘛。咁所以就都算係一個穿呢個千古傳頌嘅故事啦，係咪？即係一個外國嘅士大夫落得如此收場啊！咁亦都係呢啲所謂君王啊，咁啊，即係孔唔係呢個孔明話齋遠小人。近言神啊嘛，係嘛？咁但係通常嗰啲君主咧，就梗係中意近小人就遠言神嘅，因為小人講嘅嘢好聽啊嘛，係嘛？咁啲 啲言神講嘅講嘅嘢，梗係硬心硬肺噶啦，係咪？咁啊，梗係話屌你嗰啲硬心硬肺嘅人，梗係唔中意咧。我哋行鳩開啦。咁嗰啲小人講嘅嘢，梗係甜言蜜語。 即係良藥嘅苦口。 即係唔係個個可以做到唐太宗咁樣嘅？ 唐太宗都唔係啊！唐太宗都好想幾次想殺鳩阿文勝啊！冚家產又係頂心插嚟嘅，係嘛？所以即係啲君王一念之間，喂你所謂間，所謂啲言即係間言大夫。都好易殺頭啊！有大 佬。其實話有免死金牌，其實係呃膠嚟嘅啫喎。 免死金牌都用一次咧，就算有都係咪啊？ 其實歷史上有冇依樣嘢啫？可能即係啲只係做大戲做講出嚟講下嘅啫喎。 喂，諫官係即係諫官係冇死而諫噶嘛？ 嗱，諫官係一個職位嚟嘅。 係咯。 嚇、啊，即係所謂言官啊，呢叫言官，係一個職位嚟嘅。咁但係。个皇帝一个反念不认人，就杀得你噶咯喎！ 咪有讲过咩？我冇讲过喎。 唔系， 系 一直以嚟，所以言官都系唔杀得嘅。 系， 但系佢求其逻辑嘅罪名就杀得你噶啦，大佬。唔系因为你屌鸠我嚟杀你，而系你其他嘅嘢我杀你，你都出佢唔上噶，系嘛？皇帝啊嘛，屌金口开就扑街噶啦。咁所以即系呢啲皇帝个胸襟有几大咧？咁真系要真系睇皇帝啦。所以。楚怀王，我屌冚家铲，你阿屈大夫，你成日又嚟喺度夹鸠我，我唔贬急，我唔揼柒你已经算好啦，系嘛？我隔篱嗰啲人讲啲嘢几好听啊，咁所以啊，咁啊二千几年啦，系嘛？咁啊到而家嚟讲，咁啊屈大夫都屈咗二千几年。 嗱，咁佢作嘅楚辞啊，咁其实真系。傳頌千古啊！咁大家有興趣咧，就可以睇一睇嚇。 總之乜乜係嗰啲就係多數嗰啲啦。 阿張學友嗰只楚歌， 梗唔係啦， 嗰只 得啦，算啦， 冇嘢。 好啦，有冇其他嘢講 啊？真係 冇乜啦， 冇乜。咁我哋就集正題咯。嗱，咁高端疫苗意料之中解盲成功，符合小英集團嘅期望。 啊！屌你，我真係今日。諗住打個電話過去台灣入翻兩手。 嗱，咁今日又即係高端啊，高端呢、這個生物科技嘅股票咧，升咗10%啊，9.98%啊，咩咁講？當佢一成啦，升咗。 係。 咁啊，即係連跌咗都六日噶啦嚇。咁啊，琴日啊，即係我哋今日錄影係11號嚇。咁即係話，琴日10號咧就係呢間高端咧就係公布咗。解盲成功， 嗯， 好啦，咁喺连跌六日，一停咗牌， 嗯， 吓、啊，咁啊，即系礼拜二、礼拜三咪停咗牌嘅， 唔系，系琴日，喺前日咧收市后咧就宣布咧，就今琴日咧就系停牌嘅，咁因为咧佢就系重大宣布， 嗱、好啦，喺呢个停牌里边咧，竟然都有人插入手去买卖， 啲场外交易， 啊，咁啊。即係仲係大筆買嘅添，大手筆買嘅，咁啊好可疑啦！喂，即係話咧，已經有人知道你禮拜四下晝5點咧就會開呢個記者招待會。 咁其實開見到開呢個招待會，大概都估到啦。 但係之前已經有人買啦嘛， 啊、 即係已經即係其實停佢連跌咗咁多日之後咧、已經有人大手買入啦嘛。咁、即係話。有內線交易啦，你呢啲資料已經俾咗人哋啦。咁究竟係乜嘢人，或者係護盤基金咧？係咪我哋唔知啦，係嘛？因為你話俾政府聽，喂， 我都唔使等佢，我都知佢嗰、那個。 但你唔知幾時開幾多招待會啊嘛？你而家知道開幾多招待會，梗係知啦。我都識大手買入啦。喺買大手買入嘅時候，幾多招待會係未公布啊嘛？已經有人大手交易嘅話，咁即係話你呢個消息已經一早話咗俾人哋聽。咁嗰啲人咧就大手交易，嚇、好啦，咁你話買政府嘅護盤基金買，咁啊梗係高興啦，政府有收入啊嘛，咁、究竟係咪政府嘅護盤基金買咧？我哋唔知嚇、好啦，咁啊經過呢個小英喺5月中啊嚇，咁啊加持之後咧，呢只高端疫苗咧，終於喺呢個琴日6月10號公布咗解盲成功，啊咁啊。股票就係升啦，係咪咁升10%都啊咁啊 正常 啦。咁唔係咁，如果你公布嗰刻第二日，譬如今日先開始升，咁咪正常啦，係咪？咁如果我今日先買，咁咪一切正常啦。但係琴日之前已經有人大手買嘅話咧，呢、這個就係好唔正常。 所以我話今日單話去買唔到啊。 唔 冇人放出嚟啦嘛，大家 多个夹住啦。好啦，咁啊，高端就话咯，卫福部咧就会申请紧急授权，最快就喺呢个七月初咧就开打。 哇！即系而家六月上中旬，咁即系嗱，佢咁讲，即系卫福部会开绿灯啦，系嘛？咁啊，一定即系七月初一定可以推出 可以俾人打啦。咁就可以喺因为咁咧，卫福就话回应咯，全力达成总统嘅期许。话呢句嘢好 Q， 好扑街喎！即系总统话几时， 佢就讲出嚟啦。 卫福就话我配合，即系唔理呢只得唔得，我哋都配合总统嘅讲法。 系啦， 咁所以咧就，但系即系。國民就好關注啦，佢究竟呢個 MVC COVID-19 01嘅防護能力係咪可以攞到國際嘅認證？ 即係話你衛福部通過咗啫，咁究竟呢、這、一個 即係你自家產品啫，自己加加加 係啦，你自己打完就唔出外邊冇問題啦，唔係你就玩加加酒啫嘛。係 啊， 但係你一出邊，你就要受到呢個世衛嘅認可，咁世衛唔認可你嘅話， 咁你又爭搞嘅啫喎。 唔係咁講。純粹台灣自己本土打完唔出街，係嘛？即係唔出國， 咁你 如果真係有效咁計，啊，即係亦真係有效咁計，咁冇問題咯。但係如果你要去旅行，大家嗰個所謂疫苗護照互認嘅話，咁你就必須要世衛承認你呢一隻疫苗嗰個有效性啦。 嗱，好似今日咧就加拿大嘅，即係喺六月十一號啊，咁應該係十號嘅加拿大嗰邊信消息嚟嘅，就話咧加拿大本土的國民呢，如果是打過四隻疫苗呢，就可以免檢疫，就是不需要隔離的， 是 吧？咁返屋企等檢疫結果，咁如果是話冇打的話呢，咁呢就可能就去隔離啦，咁樣咁亦都有人話呢，就歐盟呢就只係認四隻，咁所以你如果要外出的話，咁你打呢只國產疫苗高端呢只，成唔成啦？咁其實重點我反而就覺得唔係話歐盟承唔承認或者係外國承唔承認，最主要就係話佢只藥苗有冇效先，呢、這個先係最重要。 好啦，嗱咁啊，高端疫苗二期解盲成功啊，咁啊，衛福部進一步講啦，佢話。聯亞咧就跟著嗱，聯亞係另外一間新技嘅公司，咁佢嗰只咧就將會咧喺一個月之後咧就開始就拼解盲， 即係話台灣而家有兩間公司，一間就叫做高端，一間就叫聯亞。咁高端咧嘅所謂第二次期嘅解盲咧就已經琴日公布咗啦。咁聯亞就將會爭取時間咧就會公布埋啊，咁變咗咧。台灣本土的國產疫苗咧，就有兩者， 即係起碼一家啦。 好啦，咁啊嗱，咩叫我哋成日講解盲？咁春嘢嚟先得㗎，係咪？咁啊，解盲係乜嘢咧？我哋先了解下咩叫解盲先。其實解盲就係等於雙盲測試後嘅結果。老宋，你明唔明啊？ 我盲嘅，真係唔知。 即係。話雙盲咧係一個測試嚟嘅，解盲就係將雙盲測試結果公布。好啦，可能講到呢度你都係唔係好明嘅，咁我哋再講多啲啦。佢話咧就係話喺未有解盲嘅數據咧，咁我哋講下咩叫解盲咯。嗱，咩叫雙盲咧？就話起碼要揾3000人， 係 分成兩組，咁兩組裏邊咧會編個 number 俾每一個人。 係啊。 咁而去抽啦，去抽一啲 number 出嚟咧， 即係隨機抽樣啦。 係啦，咁抽到呢啲咧係打疫苗 真嘅， 呢啲係打啲安慰劑，即係可能打啲葡萄糖啊之類嘅。 係，總之就咁唔係疫苗啦嚇。 好啦，抽嗰條友都唔知嘅，係嚇。咁啊好啦，咁即係將呢3000人分成可能1000人一組咁。 嗯。 咁打完之後咧，咁啊經過兩三個月之後咧，就去測佢哋嘅嘢啦。 係啦。 咁啊好啦，咁佢有冇？有冇副作用啊？有冇頭暈啊？好啦，咁而家啦，咁我手頭上都有份咁樣嘅數據。佢話咧，呢、這個叫做全身性不良嘅事件啊。 嗯。 嗱，經過咁測試之後咧，佢係發炎嘅，啊唔係發燒嘅，有打到安慰劑嘅0.4，疫苗咧就0.7，差唔多啫喎。 啊，即係話 same same 啦，唔係嗰個零點幾嘅話，因為你幾千人啫嘛。跟住咧就係疲勞 29.7 同埋36，跟住咧肌肉疼痛 16.6 同埋27.6，頭痛嘅咧就係20-22.2，腹瀉咧就12.6-15.1，嘔吐嘔心嘅就係6.7同埋7.7。嗱，即係點解會咁咧？因為喂，咁照計打咗安慰劑個應該冇乜事噶，佢都係安慰劑啫嘛。咁呢個講嗱嘅心理作用啦， 係啦， 個心理覺得我打唔知係咪打疫苗嘅喎，咁我會有會自己感覺到我會肚痛啊，我會發燒啊。其實呢冚唪唥心理作用嚟，即係咁樣分分鐘咧，呢、這個心理作用去加埋落去打咗疫苗嗰啲，可能都係心理作用嚟嘅。咁我哋就話呢啲嘅相，如果兩個數相差得咁少嘅話咧，咁我哋就話呢一隻疫苗咧喺二期裏邊咧係。叫做成功嘅、因為有啲人譬如係有啲人緊張咧，譬如我仔咁啦，嗰時一考試咧就考試之前咧會發燒、肚痛，喂冇事冇幹喎，總之考親試測親驗咧，佢就會肚痛， 好似 發燒。 琴日喺台灣有個警察咧，就打針，一打就暈。咁嚇親啦！以為打針有咩副作用啊？佢唔係由細到大咧，佢打針佢驚嘅，佢就暈嘅。 有啲人見血就暈啦。 係啊，所以即係話呢一個雙盲咁樣嘅雙盲測試咧，如果數據咁接近嘅啦，就基本上我哋就話佢係 OK 嘅。好啦，咁呢個咁嘅結果咧，我哋叫解盲啦。即係頭先我讀咗一粒數字出嚟，就解盲，即係話將呢個雙盲嘅測試咧，去解釋公布咗佢哋嗰個結果。咁呢個叫解盲。好啦。但是呢個第二期、第三期咧，嗱，而家頭先我哋講緊第二期需要3000人啊嘛，咁呢次咧佢用咗4000人啊，有啲立法委員嘅助理咧都自動請缨去打， 係啊，陳建仁都去咗打嘅，係 啦， 即係前副總統， 咁變咗佢又唔知打，佢即係佢自己都唔知佢打咗支咪真係打疫苗噶嘛，所以個都基本就唔知嘅，只不過捉翻你翻嚟之後咧攞翻啲數據嘅啫。好啦，咁全世界咧打完即係。第二期的公布咧，所謂解盲咧，就未正式成為一個疫苗嘅，佢要經過第三期嘅雙盲測試，揾更加多人。如果根據標準嚟講咧，起碼超過30000人以上。咁但係個問題，台灣冇三萬人，即係話起碼有15000人係要染咗疫先得㗎。咁你揾另外嗰15000人冇染疫，咁你兩個再撈人嚟打你先得㗎。咁所以第三期咧，高端就話我哋暫時做唔到第三期，咁就因為冇第三期，所以咧而家第二期咧，我哋係成功解盲，咁咧就要求呢個衞福部咧就係、用呢個緊急方法咧就通過嘅呢個疫苗咧有效用住先，咁、即係等於大陸嗰只科興啊嘛，係嘛，咁佢咪攞香港人嚟做白老鼠咯，或者揾全世界好多人 科興咧，其實就正式上市前咧，其實就做咗好大規模嘅一個測試嘅。咁大家都知道，咁其實喺舊年咧喺巴西咁，其實 因為冇考嘛，屌做咗啲第一劑係0.5啫嘛，大佬。係 啦， 咁5% 係0.5， 即係有冇考一回事，就係去有做呢樣嘢啊嘛。 好啦，咁佢要過呢個程序啊。 嗱咁第二個期嘅測試咧，其實主要就話，喂有呢啲情出現啦，裏邊嗰啲劑量裏邊嗰啲有啲要即係我哋唔識啦，裏邊可能有啲要減少，有啲要加深，即係加重嗰啲劑量。咁然後咧就再攞第三期嘅雙盲測試咁先得，因為你譬如第二期有啲咩問題，你要調整嗰個疫苗裏面嗰啲成分噶嘛。咁如果你調整咗，你再去揾人試嘅話，你唔去揾人試就咁推出去嘅話，喂，你可能裏面錯曬都未定㗎。 嗱，咁因為第二期嘅結果咧，即係話咧，你打咗呢隻有會唔會產生抗體啊？或者係話？你依個係有個抗體之後，有冇對依、這個病毒有冇反應先？首先有冇反應，第二就係有冇個抗體產生。嗱、咁依兩樣嘢其實都唔係都一般嚟講，所有疫苗測試都咁，但係你有反應或者你有抗體之後，你嗰個抗病毒能力係去到幾多咧？依、這個先至係問題重點嚟嘅。咁其實第二期測試裏面咧，係依一點嚟講咧，係未係夠完善嘅，所以一定要做第三期。第三期咧就是、做埋一樣嘢㗎啦。 嗱，所以即係大家唔好諗住，喂，屌第二期都做幾千人都夠多啦，咁第三期應該冇問題啦。即係我舉個例子啦，最近咪有講過呢個咩愛斯海默症啊？ 嗯， 即係老人痴呆。 老人痴呆。咁其實咧，兩間公司所推出嘅疫苗都已經係過咗第二期噶啦，第三期佢哋叫咗放棄。點解放棄呢？因為裏面仲有好多嘢，即係第二期會揾到好多啲數據咧。他哋可能未必解決到，咁既然解決唔到，我不如唔搞啦。咁所以呢個老人痴呆或者所謂智障咧，係 唔同智障話老人痴呆啊， 老人痴呆，總之係咩嗰個叫做認知症啊，咁所以喂呢間公呢兩間公司都結果係放棄第三期嗰個測試，就證明咧第三期嘅測試其實好重要嘅。好啦，咁高端而家話緊急用啦，咁所以就即係又有呢、這個我哋有小英總統。又加持咗，咁啊，衞福部又冇理由唔通過，咁所以咧，七月初就梗係會打啦。嗱， 咁但係而家咧，即係所以全世界咧，就你係除咗喺依個伊波拉病毒即係初期嘅時候啊，咁咧就美國咧就係話特別批准係即係第二期之後就即刻係施打。因為點解咧？因為咧，你係第二期之後咧，你要揾到有依個環境俾佢哋。譬如我哋去你喺嗰個喜馬拉雅山嗰啲咁嘅山區，都唔會有根本冇依個病毒嘅。你打唔打依個疫苗都根本你唔知道有冇效噶嘛。嗱、好似點解啲人就去巴西嗰邊試咧？因為佢多人感染啊嘛，咁先有用噶嘛。 咪一陣間唞唞翻嚟咧，我哋講講咧，即係嗰個所謂雙盲嘅測試。咁啊喺日常生活我哋會唔會碰到咧？咁我哋下一次翻嚟我哋再講講啦。